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香港比特币吸金集团 MyCoin 渗入台湾，台北地检署今天起诉在台最上线林飞鸿在内四人。MyCoin 比特币投资公司2014年初出现在香港，声称在冰岛设立的克能比特币矿业集团，投资客可以租用集团专属账户，挖得的比特币转换变现，吸引香港民众投资，短短一年吸金30亿港币。直到2014年底利息没有入账，香港投资人前往公司查看，发现人去楼空，才知道受骗。集团同一年也顺势吸收台籍人士发展台湾市场，检察单位巡线逮获了在台最上线林飞鸿，他的女儿林美瑜担任会计，王新桥、王金阳为林飞鸿下线。四人2014年5月加入 MyCoin， 半年吸金超过1亿。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起诉。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时间确定，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三方候选人阵营代表今天首度会面协商，12月29号星期天下午2点辩论，公示主办，由媒体人陈信聪主持。当天发言顺序依序为韩国瑜、宋楚瑜、蔡英文。辩论会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各阵营申论，第二阶段媒体提问，第三阶段交互诘问，第四阶段各阵营结论。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出席党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全国劳工后援总会成立大会致辞时，批评蔡英文总统虽不杂报，蔡英文无法接受用这样的语言攻击女性。民进党也认为吴敦义应该道歉。国民党今天指出，民进党刻意挑起性别争议，检视吴敦义的前后文，发言重点在于抨击蔡英文总统执政三年来的施政不力。如果蔡英文当选，就将把台湾带往衰的方向，期盼外界厘清重点。国民党认为，蔡英文如果真正重视女性权益，就该正视日本强逼台湾女性同胞为慰安妇，一辈子等不到日本道歉赔偿的悲惨史实。身为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为何在台湾女性同胞深受迫害的慰安妇议题上毫无回应？难道碍于日本就不追究？在慰安妇议题上闪闪躲躲，却对吴敦义的发言深有所感，显然就是两套标准，更令人质疑意图扭曲他人发言重点，甚至刻意挑起性别争议，谋取选举利益。2019世界九号球锦标赛今天落幕，我国好手柯秉忠虽然没能闯进决战并列铜牌，不过积分进账之后登上了世界第一，成为我国撞坛第六位世界球王。24岁的柯秉忠靠着这场赛事四强进补了4725分的积分，总积分达到了23801分，在世界花式撞球协会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当中，以186分的差距挤下德国名将斐勒，成为赵峰邦、张荣林、张玉龙、哥哥柯秉义和郑玉轩之后第六位宝岛出产的世界球王。柯秉义从第七名回升到了第四，张荣林从11上升到第五，转籍中国的吴嘉庆排名第六。美国众议院表决总统川普弹劾前夕，示威群众今晚齐聚纽约，呼吁弹劾川普让他下台。全国各地也有超过600场呼吁弹劾川普的示威。主办单位估计，数以千计群众在曼哈顿街头游行，聚集在时报广场的示威群众高喊着弹劾川普的口号，高举写有川普非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及奋起抵抗的标语牌。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指控川普滥权，要求乌克兰调查前副总统拜登，因为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初选声势领先，可能在明年总统大选与川普对阵。 众议院表决两项弹劾川普的条款一旦通过，接下来将由参议院审理，决定要不要解除川普的职务。但是参议院共和党居多数，解除川普的职务几率极小。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5点，来到12122点，成交金额147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31点，2393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0.59点，219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点，302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8点，10344点。香港上涨19点，2786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210点。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转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马祖地区云量增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东北季风稍稍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让台湾听见胜利的旋律。 脚踏着泥土挥洒汗水，用血一生更每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一步一步一步走向前。 台湾要提升，经济要 up， 总统投国政2号，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破译全创作天后邓紫棋，用音乐带领你进入她的摩天动物园。12月13开始预购，12月27全面发行。Sunny Music。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Jay Sean。 想当个抒情歌，写写他会爱的抒情歌。哦哦哦哦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UK 金榜 Number One， 今天的一开始，哥哥妹妹有意思就为你送上 UK 金榜 Number One。 They say, 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Take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ce them both in mine. You know you stopped me dead while I was passing by, and now I be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Ooh.Say,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oh UK 金榜。 Lighters up, one time lighters up. Pulled up in the party when you saw me, I was lighting up my J. So go ahead and brighten up my day. Lighters in the air when you're lighting up the rave, and it's feeling like I met you here before. Girl, I felt your presence when they let you through the door. Never had a brother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more, so I take a little piece and then the rest of it is yours, me and more. You don't care when I don't tell you, but can you taste and I play? Hey, hey, hey. I don't know where to you, they do me, with just this stuck out my brain. Loving when I put you in your place, I can tell you love it just by looking in your face. It's the way that you wind up your waist, I'm so in awe. Girl, you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nothing, you know it's yours, you know you're on it. Girl, you just on it, cause your body's on fire. Show me how to control it, and go ahead, you step and get higher. Girl, I love how you hold it, I put my hand up. I'm a be my fire. 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2019年的12月18号星期三下午2:1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会是我们的西洋流行金榜，还有新歌，还有独立乐团。第一个小时还是一样，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543一番，讲讲最近今天你发生些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02-2363-9955，02-2363-9955。当然，第二个小时星期三有我们的周三告解室。 First time I sing it, you had me going crush. And if you ever give it to me rough. You got me saying, you got me saying damn. 02-3639955，你好。 喂，马克，你好。 小小猫。 哎，答对了。 今天五四三是什么呢？ 今天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什么事？ 就是我们老师要跳槽去台中了。 哦，所以实验室要群龙无首了吗？ 那么他想要带我一起去。 哦，可以这样子哦。 但你现在是有在念书，是为了一个学位，还是你是实验室的？ 我已经毕业了，然后现在在当研究助理。 然后是研究助理。 嗯。 所以要带你去的话就， 就 哦，你要考 离开台北了 啊？你是台北人吗？ 对，我是台北人，可是我现在在基隆。 OK。 嗯。 那你有想要出去闯闯吗？ 可是台东很远呢。 还有感情，对不对？还有你的男朋友、你的家人都在台北。 对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他就是老师离开以后，你的工作也就不复存在了吗？ 可是我本来就有计划要离开 这个工作， 这样对。 那很好啊，不是一劳永逸，你就不要跟着过去啊。 可是老师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动摇的话。 怎样？ 他说你要不要过去都可以，可是你如果过去的话对我的帮助很大。 手，这个这样就动摇你。 对，我觉得我这个人只要听到我在某个就不管是谁的心中然后很重要之类，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为他努力之类的。 这么简单就可以收尾？那小老猫，你不要过去，你留在台北，你留在台北才可以就是参加更多清点教活动。你留在台北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哦，我这样烦欸。 对啊，又不是说什么你去了台中，什么我帮你加薪一倍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哦。 一倍吗？ 因为他就是有另外就是。学校里面有一个职缺，然后是正职，所以如果过去可能老实说因为那个正职有在缺人， 嗯， 所以就是过去大概一年，然后帮他弄完，就是帮他那个时间度稳定之后，他会帮我想办法让我进去那个正职。 不行啦，他在那边开空头支票，你要就是有，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一年后有可能会帮我争取，这种都太不确定了，我才不要嘞。 这不行吗？ 当然不要啊，你要我过去，你现在就给我这些保证。 哦、oh. 对啊，这个、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 好吧， 嗯，小小猫、嗯、不要烦恼了。 好， 拜不， 拜拜，谢谢。 待てね。 劲歌金曲。 杨丞琳，只想单纯 ，Love is love。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坏让我好崇拜，想得到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oh yeah, 我认不出来，这种爱什么都 放任自己，狠狠地给杨丞琳全部的爱。金曲组合超强联名 OZ 词曲制作，杨丞琳 R&B 诠释 Love is love。 放任自己给她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她给我交代，我改变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却渴望快抱紧我在他胸怀。 Maybe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临三十以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知影恭喜哦，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嘿呀，为着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呢。我有 CNS 标准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静，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致我们同在魏武营的小时光，九二九乐团主唱吴志宁用音乐歌颂生长在这土地上的美好。双人搞笑组合 .com.com 给您疗愈身心，笑声不断。来自香港唱故事的林一峰，用吉他分享内心故事。三段小时光，明年一到三月与您共享。节目资讯请上魏武营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 Wingo 陈千文，这是我的新歌 Be My Love。12月28，我在西门河岸留言举办无限演唱会，现在已经在博客来售票系统开卖喽。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not what you think. And if I'm being honest, it might have been a nightmare to anyone who might care. Thought I could fly, so I stepped off the golden. but my head was underwater. They called me weak, like I'm not just somebody's daughter. It could have been a nightmare, but it felt like they were right there. And it feels like yesterday was a year ago. But I don't wanna let anybody know, 'cause everybody wants something from me now.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but when I wake up I see you with me, and you say, as long as I'm here, no one can hurt you. Don't wanna lie here, but you can learn to. If I could change the way that you see yourself, you wouldn't wonder why here they don't deserve you. If I knew it all, then would I do it again? Would I do it again? I had a dream.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面我得到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时间过了下午的两点半，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你得到的话会有多快乐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比利·艾利许的新歌，叫做 Everything I Wanted。 02-23-63-9955 02-23-63-9955，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时候，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543，或是要分享 everything you wanted， 你想要的东西也是很欢迎的。02-23-63-9955。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嗨，你好。 嗨，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好无聊。 你本来在做什么？然后现在觉得很无聊？ 我在开车。 开车觉得无聊？那这个开车是工作的一部分吗？ 没有，我 所以你开车闲晃哦。 对对对， 天哪，浪真的是浪费油哎。那这个开车有目的地吗？ 还没想到啊。 所以你真的就是 帮我决定， 所以是无聊到我就是跳上车，然后我就随便开，反正真的太无聊。 嗯， 那你现在在哪一个城市？ 我在台中。 你在台中哦？ 对。 开去乌马吃个烧肉好了。 啊，哦，好好， 这么随便，好， 都可以， 都可以。希望你下午快乐。 好， 拜拜， 拜拜。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给无聊的台中人的建议，你可以开去 Outlet 啊，可以去逛街啊。我觉得 无聊然后会想要出门去走走的人，我都给予很深很深的敬意 respect。 因为我无聊就只会待在家而已，就是完全没有行动力的啊。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哎，我是桃园的阿珍。 嗨阿珍。 哦，我想要分享，就是今天早上我朋友就传一个截图给我，嗯，他是那个百灵国的听众， 啊哈， 然后他抽到了那个正气的， 太好了吧？ 对，他就抽到他们的赠品， 太棒了吧？ 对，然后刚好我就因为我平常会听，但是我平常听的是马克信箱居多， 哈， 然后我就去听一下百灵国， 啊， 然后就发现刚好就是。马克你刚好去上的那一集是昨天上 的，哇，你这么巧， 所以我就顺势听了， 这么巧，嗯， 对，就这么巧，然后呢刚好里面在讲福伦社的事情，然后我也很有共鸣。 你也有参加福伦社？ 不是，是我爸参加福伦社 啊， 对，然后就是真的是因为他是比较传统年长的那一辈， 嗯， 所以他就真的是用他的职业去命名。 那你爸叫什么？ Elevator。 你爸叫电梯员啊？ 对，他就是坐电梯的。 太酷了吧。 对， 那你爸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 就是增加自己的人脉啊。 可是去修电梯这一件事情或是要买电梯这件事情，不是，嗯，感觉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欸，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啊。 哦，他是老板。 哦，对啊对啊对啊，我知道啊， 不是很大场，其实蛮大的。 真的哦？ 对， 所以在那个福伦社里面认识人，可能也就认识其他公司的老板，然后他们可能要换电梯的时候就会找你爸。 对，或者说安装新机的话就会找我爸。 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在那边的交际应酬的费用，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有赚回来。 哈哈哈， 对啊，而且他每个礼拜去两三天就真的是喝酒，然后喝到很晚，然后又要找代驾。对啊，我都其实我本来以为今天是忏悔日，所以我本来就想好今天要打电话来。我本来想要用一个，因为我曾经就是逼迫我爸退出福伦社这件事情。对， 人家福伦社不是一个健康社团，你竟然要逼人家退出。所以你今天你下个小时的告解本来是想要说，就是我有罪，我逼我爸退出福伦社。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左右他的想要去的。对啊，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啊啊啊， 对，但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因为他跟我妈现在就是状况不太好，就是因为他之后要接社长，所以 哇， 对，真的很花钱，真的超花钱的。 所以他现在还是每周就是会去个两三天，之后接社长的话应该就会有更多事务要忙。 对，没错。 天哪。 对啊，而且他已经为了开公司有贷款。 嗯，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有算过你在福伦社花多少吗？ 就是到底有没有赚钱，有没有收益。嗯， 他就一直转移话题，我就想说到底是花多少钱他都不肯跟我说。 嗯嗯嗯， 对啊，然后我就是非常不喜欢福伦社，但我知道应该也是有不错的人啦，只是哎，就是我不太喜欢他去福伦社。 嗯嗯嗯嗯， 对啊。 好的。 嗯， 没有想到竟然就这么刚好让你听到了我去上百灵果，而且明明就是他们明明要我聊的本来就不是这个，就变成了福伦社专题。 对，反正你的部分很少，我觉得。 对，没错。 就你们聊会不会就是大家听到你去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没有在看国际新闻什么的？我不知道啦。 哦，你说我吗？ 對啊， 没有啊。可是他们现在是开一个新的 KK 秀吗？ 对，是 KK 秀。他们不是， 哦，这期无所谓。 他们本来找我去就不是讲国际新闻，我本来就是说我要去讲国际新闻，可是他们没有准备要让我参与国际新闻的部分。 哦，那你的语气是真的是他们误解了你的文字的部分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本来就是开了一个新的节目，然后这个新的节目他们就是要去访问人的，他们不想要专门只做国际新闻，所以他们又做，哦，多做什么读书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 有，我有听他们的图书会。 是的， 我也有听你的图书会。 哦，谢谢。 好，喂， 那再会喽。 好，谢谢，拜拜， 拜。跟可能刚刚就是不太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听众朋友们， 了解一下，就是百灵果呢是一个 podcast 节目，现在呢就是podcast 不知为何隔了十几年之后，这一股怀旧的浪潮卷土重来。对，以前在听的时候差不多是2004-05年的时候，那时候蛮多 podcast， 然后最近开始 podcast 的潮流又回来，然后这一股潮流真的吹到了台湾了，就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在听的人真的非常的少，那现在变成台湾有很多人开始想要去做 podcast， 而且做 podcast 也相较之下比较简单，就不像你要做 YouTuber 你还要面对镜头，然后你还要用很多摄影器材，有没有那个进入门槛比较高，可是 podcast 很简单，是可能甚至一只手机你就可以做了，然后讲你想要讲的东西，你有兴趣的话题。那现在在台湾就有很多很多的 podcast， 那他刚刚提到这个百灵果就是其中一个，那他主要的在主打的呢是百灵果，其实是一个英文中译直接译翻译过来，其实就是 bilingual， 就是两种语言。那他的目标呢是在用两种语言讲国际新闻，因为他们发现在台湾的国际新闻实在是太少了，然后太偏颇了，还有那些电视台的国际编译中心都在编一些其实不是国际新闻，其实就是什么国外的什么生活趣闻比较多，谁又中了奖啊，谁家的猫怎样狗怎样，真正的国际大事可能来源比较狭窄跟狭隘一些，所以他们就提供这个 bilingual， 然后在 podcast 上面，所以如果你也想要踏入 podcast 这个坑的话，我觉得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要进入 podcast 是相对简单的，因为本来我们就已经都在听广播了，我们本来就已经很习惯用耳朵在吸收资讯了。对，那同样的就是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在干嘛呢？在开车，在跑步，在运动，在做家事，就这些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不会分散掉你的注意力。那听 podcast 也是一样的道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Duffy 的经典作品是 Mercy。 那也因为 Podcast 跟广播其实很像，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广播电台，他们就是如果他们有走比较前面的话，他们已经想到说啊，那我们本来就已经在做广播，本来就已经在做音频，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把音频然后就变成一集一集的 Podcast， 甚至做成好几个不同节目的 Podcast 直接就上传，那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跟丰富。对，那直接把电台的节目然后数位化丢上去，可以接触到更多可能在海外的听众朋友们，海外华人们。对，因为你知道在台湾开车毕竟还是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到，可是你知道国外开车也许上班一趟就2.5小时，下班一趟3个小时，这样他们可能更需要这一种有声书的部分。那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在耕耘就是有声书啊 podcast 啊音频节目，甚至现在还有音频直播，只是不知道这一块未来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arry Styles 的新歌，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在 UK 金榜 Adore You 02-2363-9955 02-2363-9955543时间。嗨你好， 喂马克， 嗨你是，喂喂，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是上班偷偷在讲电话。 喂喂喂， 哦嗨，你是谁？ 我是 Ruby。 嗨 Ruby， 我想聊一下，我这几天提了那个离职。 哦，提离职，然后呢？ 然后其实，我还没有找好下一个，只是因为现在这个我 实在太不喜欢。 对，因为我现在刚满两年，今天刚满两年 啊。 然后我，你看我好帅。 你是跑到哪里讲的？ 没有，我在爬楼梯，想说看爬到我们楼层之前能不能够接通的。 可以的，可以的。 对对，然后我其实做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想走， 嗯， 就是第一份正职吧， 嗯， 想说就先留下来，然后做到现在两年，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嗯嗯嗯， 对，然后目前是想说，我想要找如果自己喜欢的，我想要找一些能够接翻译之类的案子看看，这样。 嗯嗯嗯嗯， 对。 那现在这个公司你在做什么？ 我当初进来是业务助理，但是没多久就把我变成业务，可是我不想要做业务，我只想做助理。 哦， 对。 所以现在工作就是做了多久呢？ 两年，今天刚满两年。 你说做一个月的时候就想离职，但是你撑了两年，现在才离开。 对。 天哪、啊！因为你知道 ，App 上面大家在关心的是说，都快要领年终了，你这个时候提离职。 我们公司两年 终。哦，没有任何的诱因把优秀员工留下来。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公司的所有人，因为创业人都走了。然后 讨厌的人都走了，所以人方面我现在很喜欢。 对，我其实留到现在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 好， 然后就是请假跟上班时间什么全部都是很弹性很方便， 也都很棒。 对，然后钱给的不算非常少，我就是希望能够更好这样。 嗯嗯， 对对对对。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让你突然就是你现在一定要离职呢？就听起来很不错啊。 因为平常我是负责联络我们印度那边的股东兼老板嘛， 嗯， 然后被就是最近这几个月被逼到，我真的是每天都恨不得掐死印度人。 哦，刚刚这段听不懂，你说你要联络印度的中间的老板，然后这几天怎么样？ 就是他是股东兼老板，然后我这几个月每天都被逼到很想掐死印度人。 哦，被逼到很想要发疯就对了。 对对， 好的。 嗯， 好的， 等一下定决心要走。 好的，希望你可以很快找到你喜欢的工作。 好的，谢谢，拜拜， 拜拜。2:48，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这首歌曲来自于妮可酱。妮可酱，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 待てね。 超有感流行乐团 Novi， 年轻世代新语言，发现共感时代真感情。 Oh my girl， 你是人不是安卓，你的没有写。 共感外貌焦虑，心思成。 Oh my boy， 我们全都是禽兽，想繁衍想到发疯。 共感人际连结，秀嗨嗨。 跟住我向前走，舞蹈大师我们跑在脑后。 共感归属认同，7+B。 再见了昨天， 更感孤独寂寞，早鸟。 谢谢你对我从不保留给的温柔，是放开的手。当我想要飞走，你挥挥手，划破天空。 Luvi 首张华语全创作 EP《共感时代》，玩出音乐新态度，唤起你的共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呼唤奥入赖西的绝美冰瀑，寻觅八甲田山的震撼树冰，冬季限定暖炉列车，复古情怀赏银白雪国。长荣航空十一月起每周五班直飞日本青森，请洽各大旅行社。初めて雪の旅、青森にて。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四十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馆，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馆，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馆四十年中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请上网搜寻上品寝具床垫馆。 大家好，我是阿吉拉，土城三峡立法委员候选人一号林金杰。金杰认为政见才是选举的本质，金杰主张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把新北市每年失去的统筹分配税款200亿讨回来。金杰更主张推动15年的国民义务教育，降低年轻爸妈的负担，选票补助款将全部捐学校做公益，选对的人做对的事。我是一号林金杰。 哎，怎么才刚换过猫砂，家里的味道还是这么难闻呢？ 想要去除猫尿的臭味，就让臭味滚来解救你。宠物环境清洁专家臭味滚，猫咪专用除臭抑菌喷雾，专属配方吸附臭味分子，轻轻一喷30秒快速消臭， 还有除尿臭用量省的豆腐猫砂，除臭吸水低粉尘一包搞定。哇，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弱势家庭孩童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的年菜食物箱是受助家庭过年前最期待的礼物，可以陪伴他们度过温暖的团圆夜。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 为渴望理解的你我唱着解剖系催泪歌姬张若凡。张若凡2019首张个人专辑 Dopamine 我他12月24数位实体感动发行，浪漫。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又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2:53就爱点你 UFO。 哎，马克，久违的， 嗨哥灿哦。 听得出我声音，这个电话是一种冒险，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收听情况非常糟糕，都一直被台盖台。 好， 好不容易听到有你报出电话号码声音，我就知道是赶快跟你反映一下。 哦， 帮我跟那个中港区电台反映一下好不好？ 了解。 啊，拜拜，谢谢您， 拜拜。 时间会模糊痕迹，好些人认不清，谁能证明我遇见你？一个人练习呼吸，一个人练习忘记，刻骨铭心，说忘记难忘记。 2点54分，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郑兴慈，叫做《想念是最远的旅行》。待会在3点钟的报时过后，还有新闻过后，就是我们的反省时间，我们的周三告解室要开讲了。 爱我真的错过你，用眼泪换算天堂的距离，这世界如此辽阔，哪里容得下我姓名？我还没有准备好放弃，可错过爱从来就不需要原因。我会记得你和那些来不及。刻骨铭心，说忘记难忘记。一个人练习分离，一个人会有回忆，更丢了风要怎么飞得惊天记忆。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Ethan， 我忙起来常忘记上厕所嘞。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幽浮星空音乐会， 世界顶尖娱乐秀 Art on Ice 歌舞冰上，花式滑冰奥运冠军与葛莱美最佳男歌手麦克波顿同台表演。黄金阵容，史上最强，结合花式滑冰、幻光马戏团、冰上热舞，每年吸引超过8万观众，一票难求。25周年巡演，亚洲首站 ，Art on Ice 歌舞冰上，4月10号到12号，台北小巨蛋 ，UDN 售票网热卖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大医院医护人员积极争取返乡投票，院方开了先例，首度将投票日比照国定假日，大部分医院员工投票日当天可有全天休假返乡投票。台大医院企业工会今天声明，院长决定投票日当天，刀房只保留急诊刀两线以及部分门诊刀，大部分工作人员可有全天休假，各单位内部提早讨论安排，员工应该可以安心返乡投票，但是公职护理师需要以抽签决定出勤，只能分成上下半天班，让出勤者外出投票。台大医院开刀房的护理人员超过200名，麻醉科护理师加医师也有150人左右。台大医院指出，原本周六就是冬至开刀线略为减少，西指和儿医刀房不开，国定假日和周日才会只留急诊刀以及少部分冬至门诊刀。过往投票日都是周六，所以都是直接按照周六的做法。今年许多投人特别希望返乡投票，院方从善如流，首度将周六投票日比照国定假日，只留急诊刀和少部分冬至门诊刀。总统和立委选举明年1月11号投票，内政部12月24号到26号3天开放民众可凭身份证字号及生日上网查询有没有投票权，也可以到户籍地乡镇市区公所阅览选举人名册，如果发现有误可以向公所申请更正，保障权益。依规定，选举人必须年满20岁，未受监护宣告。总统选举在台继续居住6个月以上，立委选举要在选举区继续居住4个月以上。另外，有些民众没有住在户籍地，或者是没有接到投票通知单，不清楚投票所的地点。内政部明年1月6号到11号也会开放民众查询个人投票所地点以及选务联络电话。新北市35岁男子林坤峰欠债，去年7月伙同2个朋友。捆绑好心收留他长达12年的李姓母女洗劫财物，年过90的李姓妇人脖子和嘴巴受绳索和胶带紧勒窒息死亡。新北地方法院依强盗杀人罪判处3人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检方和3人都上诉，高等法院今天依旧维持无期徒刑。高院指出，林坤峰和这对母女同住12年，3人互相照料，情同亲属，却只因为缺钱花用策划本案，恶性不小，但是长期监禁还是可以调整行为，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且依职权送上诉。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2015年4月指控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山口敬之以讨论就职为由，趁他意识不清时性侵他。东京法院今天判决山口必须要赔偿伊藤330万日元，大约台币90万的精神赔偿费。这项民事案件轰动日本海内外，在日本性侵受害者出面报警相当罕见。当年伊藤刚从美国毕业回到日本，为了找工作联系上担任 TBS 华盛顿分台台长的山口敬之。山口以讨论新闻为由约伊藤吃饭，伊藤却在喝了一点酒之后失去了意识，惨遭山口性侵。伊藤提告，山口辩称伊藤是靠自己的力量走到旅馆房间，性关系也是2人同意。东京地检署以证据不足不起诉。刑事诉讼不能将山口绳之以法，伊藤改采民事诉讼，要求山口赔偿1100万日元的精神赔偿费，山口却反告损害名誉，求偿1.3亿日元。东京地方法院民事诉讼判决今天出炉，法官指出伊藤公开自己的受害过程涉及公众利益，相信内容属实，判决山口赔偿伊藤330万日元的精神赔偿金。山口敬之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曾经为安倍写过2本自传。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31点，成为2393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92点，219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8点，30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2点，102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点，278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来到321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5点，指数12122点，成交金额1474亿。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转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马祖地区云量增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

Senior, Senorita, 先生、小姐，你有什么要告解的事情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欸，你好，我是昨天有打电话说那个对不起的阿志。 对不起，阿志，今天你要告解，你是要说你对不起那一个情人吗？ 对，那个我昨天打电话结束以后，我又 follow 那个 FB 有看到他。 哦，这么巧。 然后觉得他那个相片，他现在应该过得蛮幸福美满的，所以就是觉得这有点减轻一点。 哦，他过得好就好。 然后就是要奉劝天下的有情人啦、啊，就是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嗯， 不要等到失去了再后悔，像我这样，就会难过了好大一阵子。 好的，谢谢你。 拜拜！啊，奉劝天下有情人，真的要好好珍惜现在所有拥有的这样。 好的， 好， 拜拜。奉劝所有天下的有情人，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自己所拥有的。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的时间。But that's so far from the truth. I know there's p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covered in scars. Wish you could see what I do. 'Cause baby, everything you are is everything I need. You're The motion picture Aquaman, Jason Momoa, Skylar Grey, Everything I Need. 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马克， 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说好要减肥，可是我昨天还是喝了啤酒。 说好要减肥的，可是怎么会喝会让肚子大起来的啤酒呢？ 是的，没错。 那你有目标吗？你有减肥目标吗？ 有，现在是95，想要减到80。 想要减15公斤， 对。 然后实际的做法策略是什么？ 就是 少吃。OK。平常 戒酒。 平常你以前每天是都会喝啤酒是不是？ 就是下了班放松，就是习惯会睡前喝三罐啤酒。 哦，睡前三罐，哇！如果你改掉这个的话，我想15公斤应该不是难事吧。 对，而且啤酒还是要那种大瓶的，那种750 白组。 哦，还不是小罐的，不是375那种。 不是。 OK， 所以你昨天喝了， 而且还配了最大二级的鲜蔬鸡。 这不行吧？这不行吧？ 是，我希望可以跟你一样瘦。 好，加油！从不喝啤酒开始。 是的。 OK， 谢谢。 干巴爹。 拜拜。 拜拜。 现实的潮汐淹没，早剧本掩饰个悲伤小丑，不思念也只能低头，装模作样的胆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装模作样的。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我不懂自己，也不知道爱算什么，烧焦了内心，也不知道剩下什么。还会想带我离开，带我离开，想带我离开。 02-23-63-99-55，3:18，周三告解室的时间。你好， 你好，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在高中时期玩跟同学玩大冒险，造成校方极度的困扰。 你说高中的时候玩大冒险，校方极度的困扰。 对， 你们大冒险冒险啥？ 第一个是我们把校长室门口的那个很贵的蝴蝶兰跟厕所的金线莲交换。 你说校长是很贵的蝴蝶兰跟厕所前面的什么？ 金线莲、金线莲、 金线莲交换？ 对，交换。 OK， 就是校长一开门出来，发现他一大盆的兰花突然变成一小盆的金线莲，非常生气。 好。 然后是调阅监视器，让我们就是去教官室罚站，结果教官室骂我们骂到笑。 OK。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把操场旁边的就是小灌木，我们觉得它在那边生活有点局限，于是我们就决定把它其中一颗挖出来，种在操场中间。 操场中间怎么种？操场中间又没有土。 有啊，操场两边那个草地。就是我们就把它种在那个草地的中间。 你们的操场的哦，那边 操场中间 是 土哦，然后两边是两个，就是像半圆形的。 你说椭圆形的那两边， 对对对对， 你们那边是土哦， 对对对对对。 OK， 然后我们把它种进去之后，我们还就是取了一个角度拍照，说这是国泰人寿。 那这个也被发现了吗？ 这个绝对被发现，然后而且因为那边没有监视器，但是教官。 觉得 什么就是 对植物这么有兴趣的，一定就是你们。 对，他就直接走到我们班说，就是你们几个跟我到教官室。 好的，这是你高中时期的忏悔。 对，高中时期造成校方严重的困扰，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抱歉。 好的。 哦，对， 再见。 啊，还有最后一个啦。 哦，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我们猜拳输的要拿着一支灭火器，然后绕着校园跑一圈，然后边跑要边喊失火的。 哦，那 然后有一个老师看到了，他当真的，他就也拿着灭火器追着他一起跑。 这是真的， 真的。然后后来老师知道我们在玩之后，他非常生气，把我们全部带到教官室。 哈。 我为这位老师感到非常的抱歉。 好，谢谢你的告解， 谢谢， 拜 拜。 0223639955321分，真的，这就是放羊的孩子嘛，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然后第一次大家都会相信他。我失火蛮恐怖的，拿灭火器跑，然后大家真的就会，天啊，这真的会吓到，会害怕。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很像某个英雄要出现，英雄主题曲，它是来自于周杰伦最近的最新单曲，叫做《我是如此相信》。不要随便骗人啊！ 鸟群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故事里的未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液般的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陨石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的是你。 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that maybe I am somebody. I can deal with the bad nights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Cause I don't care as long as you just hold me near. You can take me anywhere.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I'm loved by somebody. 时间来到了3:3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星期三的下午3点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节日的时间，欢迎你来反省一下，有什么你想要跟谁说声对不起的什么事情呢 ？Hello， 你好。 哎，马克，你好。 你有罪吗？ 有，我有罪。 你的罪是？ 就是我们这边百货公司现在有那个LINE Pay 结账会有30%的回馈，然后我弟他说他想要买一个那个什么气炸锅 ，OK， 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我帮你买啊，然后我就拿我就先我就刷LINE Pay，然后就回馈30%，然后我没有跟他讲。 哎、欸，回馈有30%这么多，30%，我有听错吗？30%，哎、欸， 对啊，然后他买那个2000多就回馈600多块。 这个 LINE Pay 回馈是怎么到处都有的吗？ 我不知道哎、欸，好像只有那间百货公司有。 哪一间？快告诉我。 在台南的。 哦，好远啊！是在台南的百货公司，然后你刷的那一间就是用 LINE Pay 的话有。30%回扣，我天哪、啊！ 哇，然后就那天就拿到600多点， 没差啦，都是自己兄弟的钱 ，OK 的啦。 然后还有一个 哦，还有一个什么？ 就我听到那个上一个说他在学校那个，然后我们之前也在学校，我们学校后面有一个水池，可是它干掉了，然后中间就堆，它原本就有一个池堆，然后我跟我朋友那天放假无聊去学校，然后就把旁边一棵树。超大根那个树枝折下来，然后就往中间那个插上去，然后上面就挂满了垃圾， 上面就挂满了垃圾哦。 因为我们就把我们饮料杯什么都挂上去，什么都丢上去，然后隔天老师就跑来问我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重点是跟我出去的那朋友他们都毕业了，所以啊我还没毕业 哦， 所以最后我自己一个人被骂了。 现在，哎、欸，现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想要知道是台南的哪一家百货 ？Focus 啊 ，Focus 是不是？好， 嗯， 谢谢你。还 有回馈30%，到这个月底而已。 OK， 拜拜。拜拜。30%很多哎、欸，30%哎、欸，等于是打7折的概念哎、欸。Try to color inside their lines. Try to live a life by design. I just wanna be myself. I can be someone else.然后今天的告解呢，还有一位打电话进来说，哦，他因为都是喝啤酒，所以他要减肥，没办法减肥。那补充一个饮酒小常识好了。当然，就大家都知道，你喝任何只要不是水的东西，大部分都会有热量嘛，对不对？除非你喝就是没有糖的，譬如说像茶没有问题，白开水最没有问题了。可是呢，酒精到底有没有热量呢？阿鲁油，酒精是有热量的哦。所以呢，啤酒相较之下跟其他酒比起来，已经算是还好了。所以啤酒呢，每100毫升。里面大概有30到45大卡，那如果它是有添加一些风味的话，风味啤酒的话，那因为那个风味可能就有加上一些糖，所以可能卡数就会更高。以今天呢打电话进来的告解者，他在睡前会喝750ml的3瓶啤酒的话，那差不多他就会吃掉了可能700-800卡。那700-800卡，一个正常的成人来说，我们一天的那个卡路里，他可能就是在晚上喝啤酒的时候就已经 摄取了一天所需的可能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热量，所以绝对，当你吃进去热量比较多的时候，那个热量就会囤积在你的体内，就会变脂肪，那就是会变你的体重的啊。那当然呢，在 App 上面也有听众说，他说其实那个喝酒啊，那个重点不是在酒啦，重点是你配的东西啦，因为喝酒那个下酒菜啊，没错，你吃，除非你全部都吃蒟蒻，你全部都吃零热量的下酒菜，不然的话，你配卤味啊可能好一点，你配盐酥鸡炸的啊，那热量就更高了。然后或者呢，你可能睡前喝的不是啤酒，你如果说人家都说睡前喝红酒有益身体健康啊。红酒也是有热量的哦，红酒每100ml 就有70到100大卡，是啤酒的超过2倍。那如果你喝的是一些更 strong 的、更强的，你喝波特酒，你喝威士忌，波特酒的大卡呢，100ml 是160大卡，而威士忌的大卡100ml 就有高达250大卡。所以如果你想要减重的话，你认真想要让你体重掉下来，那个重点真的就是忌口，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吃过太超过你日常生活消耗的热量，只要你的热量控制得很低，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很低，是一定会瘦的，这是一定，这是科学，这是 science。歌曲是来自于 Julia 吴卓元，这首歌叫做 Things Things Things， 有中文版，现在听到中文版，它也有发行英文版。有3:4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刚刚讲到了酒类的热量大卡，有人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问说，那清酒呢？清酒呢？热量高吗？跟啤酒比起来，大概也是啤酒的3倍多哟。 0223639955，你的告解，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觉得有点难过，对不起谁？0223639955。哦，刚刚提到这么多酒，一样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饮酒过量有害健康。 It's holding up, it keeps you and me intertwined. What's a pipe dream if you ain't trying to do it? What's a heartbreak if you ain't crying? I'll do it. What's a sunset if you ain't riding into it? Let's drive into it. Cause I'm bringing you back to life. Yeah, I know that you're gone, but I swear that you're here. It's a feeling that won't disappear, and you're bringing me back.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I couldn't find. It's a feeling you give me inside. 0223639955，周三告解是你好。 嗨，你好。 你有罪吗？你有罪吗？ 我要告解。 你的罪是？ 我对不起我国中时候的女朋友。 哦，国中时候女朋友啊？ 对， 你现在几岁了？ 40有5。 所以你在想你12有3时候的事情吗？ 对， 12有3什么？15岁。OK， 好。 那时候就国中毕业的时候，喜欢了新的女朋友 啊， 可是就跟国中这个女朋友说再见。 哈， 对，那其实就是分得很不好，觉得很对不起她。 嗯。分得很不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分手，你反正其实你就是喜欢上别人，你就移情别恋这样子。 是，就是我变心了。 然后他有很痛苦吗？ 其实他人好啊，他也没有哪里不对这样子。对，事过境迁就会觉得啊，自己那时候没有处理好。对， 好的。既然已经你说40有5吗？还是40有1吗？还是多少？ 40有5。 哦，40有5，既然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今天打完这通电话就让他过去吧。 因为一直没有办法告诉他这样。 对，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再见。 好，再见。 3:44就爱电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2个小时，我是 DJ 欧马克。平常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我，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你订阅，按下小铃铛，按下抢先看，也可以找到我的 IG、Instagram、MARC_ORANGE，MARC_MARC_ORANGE。And play that TV Wonder song a couple thousand times. I'm kinda scared to say it was the best night of my life. But I know I won't forget San Francisco. No, I know I won't forget. I know I won't forget. I know I won't forget. That night in San Francisco. But when the sun came up, we had to let go. When you took that greyhound bus, thought it was the end of us. But now you're all I dream of when I sleep. We planned a golden gateway just to watch the stars collide. And play that TV one this song a couple thousand times. I'm kinda scared to say it was the best night of my life. But I know I won't forget San Francisco. No, I know I won't forget. I know I won't forget. I know I won't forget that night in San Francisco. UFO Radio， 静谧放送， 流行、爵士、说唱，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美型歌姬 Shiny 吕杰飞，全新创作双专辑再推荐，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歌坛闪耀星星，由江惠妹演唱，听海作曲人，华语乐坛重量级制作人涂慧源老师精心打造。吕杰飞从青涩无知的偶像练习生，蜕变成创作、舞蹈、歌唱实力兼备的全才音乐人。除了词曲作品广及全亚洲外，吕杰飞埋首钻研唱歌技巧，流行、爵士、说唱都难不倒。是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美型歌姬 Shiny 吕杰飞，全新创作爵士武功，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 台湾新地标，中越美术花园，60米名人首席林荫大道，桃园特区双子星绝美地标，超精华地段，超进化豪宅，104席限量专属，台湾最美新中越，120平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前进的路上，别让梦想成为空想，如果时机正好，何不即刻拥有 Lexus 制霸豪华休旅，邀您此刻开启全新篇章，尊荣回馈，高额零利率，限时实施中。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大家好，我是林银杏国际董事长林银杏，杏仁越纯粹越美味，80年品牌你喝过了吗？我契作的杏仁农场，原果带皮直接研磨，只为给你最纯的杏仁滋味，最纯最细，无添加的零元杏，每一口都营养，是照顾自己及送礼的最佳选择。请洽全省各大百货零元杏专柜及官网选购。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选择中华冰室，坐拥人生优势。中华冰室， 八面威风。即日起购买2018-2019年式全车系、2019-2019年式精选车款，即享8.88%现金折扣，另有多项年终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我是谷谷吕思维。 对不起，对不起，到了最后一个段落，要跟你说再见了。3:51，今天的再见呢，要用随堂考来跟你说再见。我们要考的是来自于天地会。 飞碟随堂考， 请问你知道天地会最新的单曲，其实就是现在播出的这首新歌的歌名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就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说出答案，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天地会的福袋，里面有潮梯跟潮帽哟。同时呢，我也要在一边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欧马克，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愉快的午后，然后我们明天再会。 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2》电影原声带。 I'm sorry, secret siren, but I'm blocking out your calls. I've had my adventure, I don't need something new. I am afraid of what I'm risking if I follow you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